几个女的？ 几个女的？ 喜欢打扮。 喜欢打扮。 脑袋顶上。 脑袋顶上。 有个口子。 有个口子。 你的姐姐。 你的姐姐。 怎么搞的？ 怎么搞的？ 打个比方。 打个比方。